南朝鲜网报《人间日报》6月3号发表了文章《韩敏九和天安号事件制造》。文章指出，时任联合参谋本部议长、国防部长官韩敏九指示，将天安号事故报告修改40多处，他的指示中包含着有关北方的内容。